气候干燥的时候，空气中没有水分的时候，那么这些水木材里的水分也会挥发，那么它的体积会缩小。实际上我们就是可以理解到凹凸之间它这个空隙啊，它不是严丝合缝的。我们可以说就是说这种凹凸之间的这种它是有一些活动空间的。这个活动空间对建筑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可以抵消地震对于建筑的破坏力。所以中国古代建筑它有抗震性能。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现在人不是老怕这种胶水和挥发出一些化学物质对人体不好。你要榫卯的话，你就把它严丝合缝的扣起来，你就不需要用胶来粘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们这个榫卯到最后呢，我们的这种组合的方式呢也是很多的，多种多样的。那么它到最后呢实际上呢也带一定程度的它有锁的功能了已经。你只有一个方向。 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叫法，什么这样损那样损，什么抱肩损、燕尾损什么的。 对对对、 咱们这里的这个榫卯结构就是在这古建筑博物馆里通过什么方式来展示？ 我们有展品，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互动的展品，我们做了一些榫卯的一些拆装的模型，然后观众可以自己在这个我们的展厅里边来进行组装。 这个榫卯是你们专门一个单元吗？ 对，这个对，这是我们有一个部分是这个中国古代建筑技术部分里边。 这是在哪个馆？哪个？ 这是我们在那个中国古代建筑展的这个太岁殿展厅里边。 在这个太岁殿里头就有。 对 是吧？ 对对对， 这是榫卯结构。说到古代建筑独特之处，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就是斗拱。其实斗拱也算是运用了榫卯的这种构造方式，是吧？ 对对。 它一般是在古建筑什么地方用呢？ 它一般情况下它是位于这个屋顶的下面，柱子的上面，它就是在等于是在房檐下面会出现。 它起什么作用呢？ 它的作用很多啊，因为它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最独特的一个构件了。它整体的形状是成一个倒三角的这么一个形状。它首先就是它位于柱子上面，它可以将屋顶的重量通过我们这个倒三角的这种形式，把屋顶的重量传递到柱子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中国古代建筑它的这个结构体系是木框架体系，墙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它不起支撑作用，它只起装饰和维护的作用。所以中国古代建筑有一个特点叫做墙倒屋不塌。那么它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说它可以加深屋檐的长度。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屋檐伸长了，当下雨的时候，就是我们走在这个古建筑下面，古建筑屋檐下面是不用打伞的。加深屋檐长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了是框架结构的，它是木框架结构的。如果雨水把这个木，就是木柱子腐蚀了，那么整个建筑就坍塌了。它加深了出檐的长度之后呢，就可以起到保护建筑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随着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的不断的完善，斗拱也成为建筑等级的一种标志。只允许等级比较高的建筑才可以在它的屋檐下面安放斗拱。 其中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景泰蓝的哈，北京珐琅厂的，他们当时这个副总苗总来的时候就说起过，就是在这个 APEC 那个雁栖湖的那个会议中心，他们这就是把这个钢铁斗拱给他穿上了景泰蓝的外衣，非常的有特色。这每一个700斤的钢铁斗拱啊， 其实斗拱的体量也是挺庞大的。 是， 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我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建筑，斗拱实际上就是我们建筑构件尺寸的一个标尺。我们就是斗拱，因为它是有开口的嘛。我们根据坐斗的那个开口的尺寸，我们来断定这个建筑的尺寸，建筑其他构件的尺寸。因为建筑是有体那个等级的，不同等级的建筑它的体量不一样，它的构件尺寸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的构件都是和它那个坐斗开口的那个斗口是成比例关系的。 这就有力学的这个原理在里面。 对对对，就是我们如果选定了这个斗口的尺寸，那么其他所有的构件我们都可以来进行，就是都规定了，我们都知道其他构件的尺寸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方便异地加工，就是一种标准化的这种建造施工。 斗拱都长得一样吗？ 斗拱长得不太，就是斗拱的我们大概的形制是一样的，但是具体上实际上还是不太一样的。根据等级，它的体量也有大小的变化。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地方古建筑有这种斗拱特别值得看？比如说在咱们的博物馆里，